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女人一霎拧紧眉头，还要出声，却听侧后方一道低沉的声音传来， 孟太今天也来住宿。 女人立即转过头去看一眼，满脸堆笑。 谭总，好久不见，今天是过来度假？ 谭燕西却看也没看他一眼，径直地朝着他对面走去。谭燕西伸手搂周迷肩膀，低了头，轻声开口， 怎么不先叫人送你上去？ 女人脸上一变，这么旁若无人的亲密。她是跟人打牌的时候听人聊起八卦，谭家老三换了新宠，一学法语的小翻译。至于姓甚名谁，无人在意，只要不是最终明媒正娶的，名字记了也没意义。谁曾想世界这么小。谭燕西跟周迷说完这一句，方抬头看她，脸上虽挂着笑容，目光里却没半分的温度。 我的人跟孟太起了什么冲突啊？哎，孟太说说看，我也好帮着调停调停。 女人一时只有讪笑。孟家跟谭燕西挂着好几单合作呢，真把人给得罪了，他们日子也不好过。他今天跟孟少宗过来，也是受邀来体验这新开业的酒店。方从酒店酒吧回来，看见周迷等在那儿，辨认了片刻，这张脸跟当年周继柔那张脸可谓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他下意识就以为周迷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了孟少宗的行踪，又跑来蹲点儿了。哪曾想周迷等的人来头可大得多。他忙笑着开口， 哪来的冲突，不过就一点误会，我瞧瞧老孟去，就不打扰二位了。 他笑一笑，便微微点了点头，转身往里走。而谁知谭燕西的声音这时候才慢条斯理地响起。 孟总上回问我老爷子喜欢喝什么茶叶，他送点过去孝敬孝敬，我是才想起这事儿。你转告孟总一声，老爷子前几日体检，医生才叮嘱茶里头有咖啡碱，以他现在的肝脏功能，怕是往后都得戒了。 女人脚步一顿，急忙转身，一面陪笑一面慌张开口， 谭公子，这事儿要不我叫老孟回头再跟你商量商量。 谭燕西不置可否，牵着周迷的手转身便往外走，最后漫不经心地扫过他一眼，那目光里有杀伐的冷意。接驳车停在外头，是左右敞开只有一个顶棚的小车。周迷坐上去，轻轻挣了谭燕西的手，两手攥住披肩裹紧，抱住了双臂，脸朝外面。接驳车拐弯上行，夜风四面八方地涌过来，周迷一直没出声，谭燕西手臂去搂他肩膀，叫他聊聊方才这事儿。他不肯，肩头固执地怔了一下。谭燕西觉得不对劲儿，手掌抚着他额头，将他脸轻轻绑过来。迎灯光去看，他睫毛湿成簇状，苍白的脸上挂着泪痕。谭燕西自知不是好脾气的人，跟他认识这么久，不止一次冷着他晾着他，那回两人吵架都到那境地了，也没见他哭过一声。眼下他有一筹莫展之感，最后倒是肢体动作先行，两臂将他抱进怀里，语言也是先于意识，温声哄他， 没事了，这不还有我吗？ 周迷脸颊靠在谭燕西肩头， 衬衫微微硬质的面料，眼角蹭上去隐隐发痛，肩胛骨上贴着谭燕西的手掌，温热触感，几分用力，似是无声安抚，耳边是他沉沉音色。 原本呢，想带你来山上看看月亮，散散心，怎么反倒让别人冲撞的你不开心了？ 周迷不想让自己陷在这状况里太久，便顺着他的话哑声问他， 哪里有月亮？ 谭燕西向着他身后扬了扬下巴。 你瞧， 周迷回头往天上看一眼，云层里刚刚露出个月亮毛边的轮廓，暗淡天光，近处远处只有茫茫的夜色，茫茫的山，有显得那月亮孤瘦的一抹随时要被吞没。谭燕西这么一路抱着他，直到车到了住的地方。周迷进屋之后先去洗澡，洗完出来，谭燕西正坐在沙发那儿抽烟，他张眼看看他，朝他招招手。周迷走过去，他便将他手臂一捉，让他在他大腿坐下，一面轻身去浸灭了手里头还剩半截的香烟。青鸟一缕青烟顷刻散去，他抬眼看着他， 你要是觉得不痛快，这事儿我替你处理。 我也不是什么多光彩的身份，何必再去大摇大摆？你当然可以替我把这口气出了，可也不过让别人嘴里再多一段谈资。 咪咪，你可能还不够了解我，我做事从来不管别人评价，谁叫我不痛快了，我也得叫他不痛快。 可他们还会把我妈的事也翻出来咀嚼。他已经远离孟少宗的圈子23年了，他甚至已经死了，是因为我，因为今晚上的事。 你是不是想说是因为我？ 周迷一下抿住唇，谭燕西没什么意味的笑了声， 这么瞻前顾后，当时又何必上我的车？怎么着，你自己的名声就不重要？ 周迷不作声。 人活一世，是图名还是图实？我看没那种两全其美的好事。 谭燕西眸色更深了三分。 我出生就已声名狼藉，要在乎这些人的看法，恐怕早陷在阴沟里翻不了身了。要我眼睁睁看着自己人被人欺负而不还手，咪咪，你是在为难我？ 谭燕西的语气容不得商榷。 这事儿你别操心了，我自有主张。 周迷没再与他争辩，心里叹生气。 可是你能替我主张一时，还能替我主张一辈子吗？ 谭燕西抱住他坐了会儿，起身去洗澡。周迷先去床上躺下，顶上灯光照得他眼里刺痛，太阳穴隐隐跳痛，不知是不是因为方才吹了风。没多久，谭燕西洗完澡出来了，一身清爽香味。他灭了所有灯，止于床头灯，掀开被子躺下，伸臂将周迷抱进怀里。周迷额头抵在他胸膛上，这么无声地过了一会儿，轻声问， 要做吗？ 你心情不好，没必要。 可是我想。 耳鬓厮磨，听见外头风声浩荡，这一晚谭燕西无比耐心，不急着索取，只照顾他的感受，有点哄着他心情好起来的意思。漫长得很，结束时窗外月亮都沉落了三分。他们不急去清洗，谭燕西展臂去摸烟盒， 衔一根在嘴里点燃。他还没抽两口，周迷坐起身，细长白皙的手指伸了过来。他顿了顿，由着他将烟一夹抢了过去。谭燕西挑眼去瞧，暖黄灯光，他一头墨色而微微湿润的长发披散在光洁皮肤上，垂眼抽烟的模样少见的有几分妖气。香烟、汗水和不明液体的气味纠缠，叫人觉得是不洁净的，可又隐约刺激人的神经，让人直观感受他们在不洁净的关系里是声名狼藉的共犯。谭燕西也坐起身，背靠着床头，伸手一把将他的后梗一搂。周迷脸一时凑近，烟雾缭的他微微眯眼。谭燕西抬手要去把烟拿回来，周迷却抢先一步，手指夹着香烟转个方向，把几分湿漉漉的绿嘴送到他嘴边。谭燕西目光沉暗，望着他笑了一声，张嘴衔住了。周迷捞起被子将自己裹紧，就这样蹲在谭燕西身侧，偏头看着他。 你是不是觉得我是很矛盾的人？ 多少有一点。 我也时常搞不懂我自己，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，第三回见面，我或许不一定还会上你的车。 怎么跟着我不开心？ 周迷摇头，恰恰相反，跟他在一起做任何事情都仿佛有种灵魂惊醒的站立感。谭燕西伸手捉一把他的长发绕着手掌，笑着追问， 那为什么呢？ 因为已经尝试过一遍了，我还得试试别的。 他坦然说谎，谭燕西望着他却如此开口。 要再给我一次机会，第二次见面我就会把你拐走。不，第一次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。